请你不要哭泣，快擦干泪滴，崭新的世界正等待着你，这不是命运，想象曾经付出的那些努力。你不要哭泣，帮你擦干泪滴，别只是停留在那些曾经写满的日记，扁短的铅笔他们在诉说，都过去了，时间被抛在你的身后面，你不要留恋甚至是一丝的伤感，都过去了，时间被抛在你的身后面，你不要留恋哪怕是一丝的遗憾。想象曾经付出的